今日是2021年的10月21号是快必被还押的第408日啦。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今日呢就是快必的神学之友啊众乐教会的卜牧师去探访的。快必呢都有参与成立众乐教会的。众乐今年呢就10周年啦。卜牧师呢啱啱忙完一连串的讲道崇拜等等的活动。今日就抽空探访快必。知道佢啱啱搬咗新仓，唔想撞正佢嘅放风时间，所以10点钟咧先至去登记嘅。122号啊，以为都要等一排咧先至入到去呢个探访等候室啦。咁于是卜牧师咧静静地咁样坐埋一边，点知有一位印巴籍嘅职员用广东话细细声提醒佢：， 入得去噶啦，其实 咁啊，真系非常细心啦。可能是撞正10点半的清洁时间，所以大家都要坐定定，等到接近11点钟才开始陆续有探访安排的。卜牧师都不算是等得很久，11点3个字经已听到叫冧把了。快必今天就是1号窗的，入到去他才斯斯然地走过来，见到牧师又露出他的招牌笑容，也拍手打个招呼先。拎起电话筒，卜牧师说今朝 Facebook 提醒过他，2018年的今天快必是带埋纪念在 PinkDot 为彩虹之约共建同志友善教会行动去讲道的。快必他说我记得啊，在西九龙嘛。卜牧师好记得快必讲道的内容，提到他带纪念入场的时候都受到很多关卡的阻拦的。于是想到呢同志等等的性小众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面对的困难一定会比纪念的更多。卜牧师对快必当日的讲道到而家都是记忆犹新的。由于探访式的冷气是冻到不得了的，卜牧师早有准备，穿着件外套，他拉开少少外套的拉链，向快必展示他很 sharp 型的粉红色的牧师衫。卜牧师他说咁啱今日晏昼就要去出席宣传今年的 PinkDot 的记者招待会。今年就会在10月31号在九展举行的。哇，撞正 Halloween 喎，正喎，到时应该仲热闹啲嘅。大家如果想知道今年 PinkDot 嘅资料，可以 click 入去我哋文字稿里面嗰条 link 去睇下㗎。快必佢话呢收到家人寄俾佢嘅众乐10周年嘅邀请函，又知道10月2号大卫牧师讲到动物崇拜。家人同埋纪念都有去参加嘅。纪念呢佢有得领圣体，非常开心，仲同一隻龙猫呢影相添。咁后记呢就係话啦，今日呢我哋收到龙猫丁丁妈妈嘅来信，佢仲亲手画咗纪念同埋丁丁嘅素描，经已转寄咗俾快必啦。大概2-3个礼拜左右呢佢就会收到㗎啦。非常感谢你听到快必嘅日子，踏出第一步带埋丁丁去参加动物崇拜啊。快必同埋卜牧师倾开时事啦，快必就话非常欣赏中大嘅情情啊，傅海晴同学佢嘅陈词讲到无意博取法官嘅怜悯，又批评恶法不代表人民嘅意志，唔再相信香港嘅司法制度，有吉屎有担当吓，一句释除专变咧就非常有型啦，简直系女侠啊！佢被判系最重嘅，多过其他同学咧就2个月，2个月啫，佢冇卑躬屈膝，傅女侠系好嘢。卜牧师咧亦都问下快必最近嘅情况，喂，点解会调咗去7楼嘅咧？快必就话保安组初咧都唔知点解另外个保安组咧会调走咗佢添，不过佢都不深究啦呢啲原因吓，唔谂啦。惩教处一路咧都系依规矩做嘢嘅，相信就唔会话特登整蛊佢嘅，更加唔会系咁样惩罚佢，因为佢一路都好乖仔吓，都系听陈日君书记嘅教诲。书记就话啦，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快必话耐唔耐咧就调下房执下嘢换下环境，查实都 OK 嘅。另外啦，因为琴日咧就换咗季啦，而家咧着长衫长裤嘅校服，个鼻哥超级敏感嘅快必咧，硬系觉得外套有啲湿湿噏噏嘅味道吓，就唔系好惯。另外咧，而家个星盘咧一用咧，个墙边就会漏水噶啦，又要用毛巾去索啦，如果唔系又一地会湿晒，好烦。喂，若果唔处理好咧，就会整到去搭赢啊，同埋嗰啲杂物。谂到第一晚喺嗰度瞓咧，有啲失眠嘅。琴晚经已瞓得好咗啦，咁就叫大家各位放心啦。咁好快倾偈就倾到15分钟啦。卜牧师临走嘅时候咧，就举起拳头帮阿快必加油，两个拍住玻璃啊，大家喺度带个微笑咁样道别啦。另外咧，亦都收到美琴啦、银发婆婆、Win Win、阿 T、可风、朗生等等，又有啲署名睇唔明嘅朋友来信啦，已经转寄咗去俾阿快必噶啦，请大家继续写多啲信俾佢，仲未写嘅快啲预备纸笔墨砚信封邮票吓。同阿快必分享下你嘅所见所闻所想，快必等緊你哋嘅来信㗎。来信就可以寄去香港7姊妹邮政局 邮政信箱60141号。如果大家想写信俾师叔嘅话咧，都可以寄去呢一个信箱噶。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啊，诉讼之旅长路漫漫，希望大家可以同快必同行 subscribe 佢嘅 patron， 点点滴滴咁样支持佢，多啲 share 出去啊！喂，如果走失咗个朋友咧，快啲翻来啊！大家唔好唔记得，仲有赤柱嘅师叔啊，佢嘅 patron 都要你哋嘅支持噶。喂，唔该，今日倾住咁多先，听日再见。